同时加强检测安排。 袁国勇称，湾仔帝盛酒店三人确诊，聊空气传播至交叉感染。 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 喀布尔机场恢复升降，塔利班称喀布尔市面恢复秩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啊，嚟到8:09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啊，我系萧乐文，讲下外面嘅天气先。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仲有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嘅，大家留意住啦。咁啊，本地嘅新冠肺炎确诊咧维持咗11日啦，而家就话系断缆啊，因为寻日咧就见到新增3宗个案，其中有1宗就系本地确诊啦，另外2宗系输入嘅。讲到呢个列做本地确诊嘅个案咧，就系嚟自一个47岁嘅女患者，咁讲佢咧就本身喺国泰嘅机场贵宾室啦，环宇堂嗰度嘅楼面咧系负责送食物嘅，咁就话佢咧系确诊咗呢个 L452R 嘅变种病毒株啦，咁亦都系有系呢一个嘅传播性高嘅 Delta 嘅，咁见到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主任张竹君咧就话啦，相信患者咧系比较可能喺工作呢个地点嗰度咧系染疫噶啦，咁亦都预咧呢一位嘅女楼面咧系受到一啲转机嘅客啊，转机嘅旅客咧系传染嘅可能性机会会比较大啲。不过话过去一个礼拜咧都有成3000人咧系去过呢个贵宾室噶，所以要追踪咧就比较难一啲。另外咧，再之前一个嘅有关于外佣嘅个案咧，讲佢其实喺检疫酒店嗰度咧检疫咗7日噶啦，咁之后翻到去社區啦，咁後屘就係確診，見到咧，尋日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啦，歐嘉榮啦，同埋專家袁國勇咧，就去到佢哋呢位嘅外佣去做檢疫嘅灣仔帝盛酒店嗰度咧去睇過，咁啊見到咧就話個外佣咧當時住嗰間房咧。對面嘅一間房嘅夫婦咧，其實咧都係係確診嘅，咁亦都話揾到佢哋嘅病毒基因咧排序係一模一樣嘅，所以有理由相信個外佣咧係受到呢個嘅夫婦傳染。而喺初步咧就預嘅話係因為個外佣對面房嘅呢個夫婦咧喺酒店期間咧係做一啲嘅檢測交樣本啦嘅時候咧交嘅時候咧就冇閂窗，咁加上咧就話酒店房間咧嗰啲嘅換氣次數咧係低過理想水平。咁所以就懷疑啲病毒咧係經空氣傳播咧係去到個外佣嗰度嘅。咁啊呢幾個情況咧，關於係疫情嘅。咁另外咧，見到食物及衛生局昨晚都公布，就話呢個星期五起咧，唔再以抗體陽性去縮短抵港者嘅酒店檢疫期咧。咁即係話嚟自中風險地區又打咗疫苗，就算係血清抗體係呈陽性嘅咧，之前話可以減到去縮短到嗰個檢疫期到7日嘅，而家都話咧要喺檢疫酒店嗰度係14日嘅。就住呢啲情况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都欢迎大家打嚟1-7-2-3-1。电话旁边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其恩医生。头先讲到首先个本地确诊个个案先啦，见到而家卫生防护中心就估佢应该都系喺工作嘅场所，即系喺机场嗰个贵宾室嗰度咧系染疫嘅，亦都怀疑系即系同个转机。嘅客人有關係啦，接觸到佢啦，你覺得嗰個機會有幾大啊？係咪即係轉機客人係應該係感染佢嘅途徑咧？ 如果係睇翻即係衞生防護中心佢咁樣公布啦，同埋病者嗰個病發日期咧，咁的而且確佢喺工作嘅時候感染咧，係最大嘅可能性。咁當然啦，就我諗即係稍後佢哋應該都會睇翻即係嗰啲 CCTV 啊等等。睇下佢有冇機會，可能都仲有其他嘅人士佢接觸過。不過我諗想講咧，就係佢嘅緊密接觸者啦，無論係佢嘅屋企人啦，或者係佢工作嘅夥伴咧，可能都要進行一個即係密集式嘅檢測，去睇下佢哋有冇受到影響，然後釐定究竟今次嘅事件咧。對於即係依個佢身上嘅病毒點樣擴散開去咧，咁起咗一定嘅作用。咁另外一方面，當然就仲要睇咧，就係話 依位確診嘅人士咧，機場嘅員工嘅確診人士咧，同我哋過去有冇一啲即係確診人士佢嘅基因排序係相同嘅？咁如果係的話咧，咁可能我哋要睇下有冇一個關聯性喺度，同埋要睇翻應該係透過點樣去感染。咁所以我覺得都仲有好多流行病學嘅功夫可能可以做到嘅。 嗯，因為呢個都係屬於一個 Delta 病毒嘛，你估計喺個貴賓室入邊嚟緊會唔會再有機會引起其他嘅個案，或者係甚至有一個比較大規模嘅爆發情況咧？ 嗱，依個係值得令人憂慮嘅，因為始終咧即係尤其是講我哋講緊轉機嗰啲嘅旅客咧，咁佢個身上本身有冇帶有病毒？咁同埋佢停留喺個貴賓室，通常候機室咧，咁都係比較耐嘅。咁我諗候機室啊嗰啲嘅物件啊、環境啊、樣本咧，咁我諗係真係要高度注視啦，因為喺裏面嘅人士可以互相交叉感染。咁至於個感染控制，我哋可以點樣安排啊？我相信咧都要嚟緊有一啲更新嘅指引，避免即係再有類同嘅事件發生。喺嗰度工作嘅人員咧，需唔需要加密次數去做依、這個即係我哋講緊呢個病毒檢測咧？我相信稍後咧都應該會有一啲比較清晰嘅指引咧。究竟係點樣做？係隔日做啊，定還是日日都要做咧？咁樣咁我相信都可能事在必行。 嗯，頭先你又講到可能喺候機室啊，或者貴賓室呢啲員工，他檢測使唔使做多啲啦？但係譬如針對轉機客咧，而家今次都懷疑係佢哋係即係傳染到俾呢一個旅職員噶嘛？針對轉機客，而家有冇啲咩可以再做多啲咧？又 嗱，當然咧，即係都有可以好多嘅，即係例一即係最如果最比較決絕啲咧，就係、是。轉機嘅旅客啦，咁但我相信作為香港呢個咁嘅交通樞紐，好，咁你唯一咧， 唔好意思，曾景醫生，因為窒咗一窒，你意思係話唔好俾啲轉機客嚟香港定係咩？ 係，即係你依個好難做得到嘅，因為你香港作為一個交通樞紐，咁你唯一咧就係話點樣喺感染控制嗰方面咧再有一啲清晰嘅指引俾依啲轉機嘅旅客。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你點樣去防範佢哋？咁當然你話轉機客你都可能要做核酸，咁依、這個有冇可能做得到呢？咁樣嗱，我自己覺得咧都要去睇一睇嘅，因為咧萬一如果佢哋感染咗我哋嘅員工咧，咁的而且確係比較要小心去跟進。咁當然咧，員工本身喺嗰度工作嘅都要即係、一定要接種曬兩劑嘅疫苗啦。機管局咧責無旁貸要睇翻咧。是不是他們所有的員工在那裡工作的都已經接種了，如果不是的話可能在工種上要跟他們調配一下。 針對這些轉機客人來的地方，用不用分一些不同風險的級別，然後去服務他們的一些機場的人員都要分不同的批次這樣呢？ 我相信現在機場它的繁忙程度應該沒有即是未有疫情之前那麼旺的。有沒有需要分開即是高中低風險地區的航班啊或者轉機客呢？我自己覺得如果能夠做得到呢，這個未嘗不是一個好的安排，可以減低了一些互相交叉感染的個案和機會。 另外剛才除了講到這個本地的不明源頭個案，現在懷疑是跟那個轉機客人，衛生防護中心說比較大機會是可能是被啲轉機客嘅客人感染啦。另外呢就講到話之前在美國回嚟香港的外佣，佢本身都是打了疫苗噶啦，亦都係話有抗體啦，驗到是陽性。咁佢喺七日的檢疫期之後回到去社區，後尾就確診啦。咁尋日專家就話懷疑佢同喺酒店期間咧，即係喺對面房嗰個夫婦咧係感染咗佢。咁就個渠道咧就話懷疑嗰個夫婦咧喺交深喉退液樣本嗰陣咧係打開個房門啦，一分半鐘啦。咁當時咧就話佢係冇按指示閂窗，咁就懷疑啲變種病毒咧係經空氣流咗出去走廊，咁啊再走入嗰個外佣嘅房嘅。呢、這、一個嘅如果真係咁樣嘅感染渠道嘅話，嗰、那個機會有幾大咧？又？ 我諗其實呢個機會係絕對有，因為喺過去我哋都同樣有一啲類似嘅事件咧，係喺即係酒店內，即係啲指定隔離酒店內咧，即係譬如互相交叉感染。後來我哋發覺就係、是、譬如客人佢打開咗窗啦，改變咗個氣流嗰個嘅方向啦，尤其是如果佢連房門都打開埋，咁通常佢哋要即係進行呢個核酸檢測啊、交樣本啊嘅時候，或者抽取一啲食物嘅時候咧， 日常用品，咁的而且確係有機會將房裏面嘅即係譬如帶有病毒嘅空氣咧，係經空氣流入咗去即係譬如我講緊個 corridor 走廊。咁如果同一時間或者稍後有啲即係客人咧喺第二間房佢開門嘅，的而且確係有機會咧將呢啲咁嘅帶有病毒嘅空氣咧係傳開。咁我諗過去亦試過嘅，咁所以其實應該出咗指引咧係唔可以開窗嘅，即係同埋咧就酒店嗰方面咧，佢應該要喺嗰、那個空氣嗰方面嘅換氣啊，或者嗰、那個過濾咧，可能要做翻一啲功夫，同埋要跟足政府嘅指引。 嗯，你覺得今次因為佢就話喺開門期間係交個深喉唾液樣本啦，同佢交深喉唾液定係用拭子嘅方式去做係有冇關係呢樣嘢？定係純粹你覺得係真係開咗個窗就可能會有機會吹咗啲病毒出去咧？因為呢個就指引上就應該做好嘅，即係已經講清楚噶啦。不過落實去做嘅時候嘅問題啊嘛，呢個係。 係啊，我自己覺得係一個落實執行嘅時候，即係可能前線嘅員工啊，或者可能客人佢哋啲房咧，佢哋真係冇真係有一啲特別嘅安排，即係令到佢哋冇辦法可以開得到。咁因為我諗依間係指定隔離酒店咧，咁所以我覺得依啲措施其實應該嚴格執行先得。 嗯，頭先你講到話空氣轉換嗰度咧，就而家見到專家都話啦，即係嗰兩間房本身已經係個走廊嘅尾端嗰度，咁加上個空氣轉換咧，每小時得2.1 至到2.8，咁啊比理想為低。其實呢一個有冇需要喺指引嗰度寫清楚？因為而家食肆嗰啲講到明換氣量係幾多噶嘛？酒店呢啲又需唔需要話，譬如酒店嘅走廊要換氣量去到幾多啊？或者再做多啲乜嘢嘅即係措施，令到個換氣量增加咁樣？ 其實係啊，的而且確，即係我相信有一啲既定嘅職員咧，應該要密切注視住，即係每個樓層咧，即係尤其是接待呢啲即係翻嚟嘅旅客，佢嗰、那個換氣量係點樣咧？因為佢一定要喺個出風口位咧去量度嘅。咁如果發現唔足夠嘅時候，你係咪要加添一啲即係流動式嘅空氣清新機咧？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即係政府啊有關方面咧，可能要即係再加密去巡查咧，同埋即係可能要配合機電工程署啊，或者佢相關嘅專業人士咧，去睇一睇呢啲事情。因為咧，你已經有曬指引，咁食肆都做緊，你冇理由呢啲指定隔離酒店咧係唔做啊，唔跟足指引去做。 嗯，見到食衞局啦，尋晚就公布話即係禮拜五起就唔再用一個咧，即係抗體陽性係可以係縮短到呢一個嘅檢疫期嘅做法啦。咁原本就話即係一啲中風險地區，如果係打曬疫苗啦，有血清抗體係陽性嘅話咧，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咧，就最多可以係縮減到檢疫喺檢疫期咧，喺酒店咧就係7日嘅嘛。而家就話維持喺酒店檢疫咧都係要14日啦。咁點睇呢個安排咧？收緊翻咯喎，呢個又。 我諗隨住 Delta 變種病毒咧肆虐全球咧，嗰個風險咧對香港社區嚟講咧不斷轉變緊嘅。咁疫苗嗰個保護啊，或者能唔能夠即係喺個人層面預防得到，亦係會有所影響。咁我自己覺得咧，我哋適時地去作出一啲更改咧，未嘗唔係一件好嘅對策。咁如果譬如我哋睇翻過去一啲個數據，見到一啲接種咗嘅人士，佢哋都有感染嘅情況下，而佢嗰、那個即係潛伏期係譬如講緊係都超過10日的話，咁的而且確喺我哋嗰個指定隔離個檢疫期咧係要起碼有10日，所以佢哋而家推即係講緊就係一定要14日，無論你係係咪中低風險翻嚟嘅都要14日。唔理你有冇呢個血清抗體，其實個血清抗體咧最主要咧就係讓前線人員識別咧你係咪有冇打過針嘅，咁佢冇辦法咧話俾你聽咧，即係究竟去到咩水平咧，你嗰個保護咧，然後先至為之足夠。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咧，咁我自己覺得咧，而家作出一個咁嘅更改，建基於個旅客嚟自邊個國家，係咩屬於咩風險咧，我覺得係適切嘅。 嗯，除咗佢话喺嗰个检疫期嗰度啦，即系去翻14日啦，咁啊喺中风险地区，咁另外都讲到话一啲嘅抵港人士都加强咗检测嘅安排，咁啊其中讲到譬如 在中風險地區啦，你是未打兩針的人士啦，咁你檢疫期廿一日啦，咁亦都係由檢測四次啦，去到六次啦，等等嘅。咁譬如係啦，呢一啲咁嘅檢測嘅次數增加又即係有幾大幫助咧？如果係咁樣。 我想檢測的次數加密呢有助呢這些入境旅客呢他是能夠及時俾我哋識別得到佢有冇帶有病毒，尤其是當佢係喺嗰個隔離酒店嘅時候。咁、如果佢能夠即係、我哋好快已經識別得到，因為加密次數嘅時候咧，咁你可以變咗盡量咧好快咁樣將佢搬離開喺嗰個酒店，然後進入到我哋嘅醫院接受治療，咁啊減低咗。在酒店內咧互相交叉傳播嗰個風險，咁我自己覺得依、這個做法都係喺整體社會個公共衞生各方面嘅角度啊，風險嘅角度咧去出發嘅。 OK， 即係都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呢、這個做法。 係 嗱，另外咧見到成日都講話免疫屏障啦，咁就同嗰個嘅接種率有關係嘅，係咪即係打到有七成、八成定九成就做到一個免疫屏障咧？所謂見到咧之前啦譬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咧都上個月底其實都提過，就話唔好再抱住疫苗屏障呢個概念啦。見到譬如另一位的專家何柏良之前都說即是打針去到疫苗免疫這個觀念就已經爆破了，這樣的講法的。見到另一位專家袁國勇也說不要再爭論究竟要打多少百分比的疫苗才是有疫苗屏障，不要再想這件事。其實所謂疫苗屏障的這件事其實是不是已經不再存在呢？因為好像現在打多少針接種率多高都仍然有機會是即是確診，是不是即你怎麼看這件事呢？或者不同專家似乎都覺得疫苗屏障暫時不要想住了，你自己怎麼看呢？ 我想這個信息我們要很小心去演繹。第一件事就是說不是即係專家不是代表話唔鼓勵市民去接種疫苗，依個第一點。市民仍然要喺自己個人層面嗰度咧，仍然要係接種新冠疫苗，因為咧的而且確可以保護自己。嗱，佢哋而家講緊個疫苗屏障，最主要就係話你打咗針之後咧，雖然你影響你或者你個病徵可能未必咁輕微，但係問題喺呢個鼻腔裏邊咧，可能如果你唔戴上口罩的話咧，你仍然係有機會感染得到，繼而咧可能傳俾你身邊嘅人。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咧，即係我諗係個信息係要話俾大家聽，即係話打針繼續要，不過同時間咧你亦要戴口罩，呢個係個信息，我諗公眾係一定要知識嘅。咁至於你話即係跟住落嚟點樣影響咗我哋一啲嘅社交距離，其實係可能暗示咧，就係話你即使有一個較高接種率嘅時候咧。可能而家現行社會有一啲嘅抗疫措施啊、社交距離啊，未必可以喺短時間內係完全鬆綁或者較大幅度鬆綁。咁所以我諗係讓成個社會知識嘅。咁喺依部分，我相信我哋都要好小心啦，因為尤其是如果我哋有社區個案或者有社區傳播鏈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係我哋一定要好小心行事，去鬆綁一啲嘅現行嘅措施。 好，唔该晒曾奇恩，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曾奇恩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嘅。头先讲到好几个情况啦，包括咧就系食卫局啦，系收紧咗嘅，就话礼拜五起咧系唔再以呢个抗体阳性缩短咧啲抵港者嘅酒店检疫期嘅，包括就系话中风险地区，就算你系打齐针啊，有晒呢一个嘅抗体血清抗体系呈阳性咧，都系要维持喺酒店检疫咧系要14日嘅，有呢个收紧咗嘅。措施你又点睇？欢迎打你1872311，1872311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陈先生嘅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小生你好。 系你好，请讲。 就我听据传媒报道咧，就喺机场做嘢员工一定要打针嘅。同埋喺食肆做嘢嗰啲员工都要打针噶嘛？点解、 一定啊？呢、這个唔系嘛？应该即系佢鼓励佢哋啫，但系。 呢、這个我就唔系。 唔紧要。 要鼓励嘅咩？佢系、我唔知啊。就因為我聽你報道，佢係冇打過針，因為佢呢個員工咧喺機場做嘢，同埋佢喺貴賓室做嘢要 serve 食物嘅。咁道理上佢應該要打針嘅啦，係咪？但係冇打針，咁變咗唔知發生咩事咁解啫。因為兩個準則佢都違反咗，就係、喺機場同埋喺食肆，係咪啊？就呢個我諗或者跟進一下咯。我唔知你即係講係咪一定要打針？ 我覺得就因為佢有限制噶嘛，你唔打針又點樣唔俾你 service 點樣點樣？我即係呢啲我就唔係咁清楚啊，但係我聽就係咁聽過咯，就係、 是。O K， 咁但係你點睇呢個情況咧？而家即係叫做本地又有不明源頭個案啦，又斷咗纜啊，又懷疑喺個轉機客嗰度去感染呢個女職員，你自己擔唔擔心個社區會再有呢一啲嘅個案出現咧？ 擔心噶，因為咧你轉機客嗰度咧，你真係冇驗到佢噶，唔使驗噶嘛，轉機嗰啲。咁如果佢中咗招，咁佢出咗嚟喺社區嗰度周圍走，咁感染咗，變咗好似其他地方咁，就周圍感染咧，我覺得香港又擔心咯，就係、是，即係變咗。我覺得政府睇緊啲啊，呢方面真係 OK， 都擔心外防輸入嗰啲。唔該曬，陳生同你傾到呢度。嗱，之前咧，其實機管局咧都係宣布過話，為咗進一步加強保障啲機場員工啦、旅客啦，同埋其他機場嘅使用者啦，咁就話將會由今年8月1號起啦，要求所有進入機場禁區範圍嘅機場員工咧，係必須出示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嘅證明。咁即係話咧，員工如喺進入機場禁區嘅14日之前啦。要是打齐完成晒两剂的疫苗，否则就话是要出示即日有效的阴性检测结果证明的，咁啊个咁嘅做法噶。嗱，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头先讲到话有本地的个案啦，咁就系涉及一个嘅47岁嘅女患者，讲佢喺机场做嘢嘅，系喺机场嘅贵宾室嗰度，咁亦都怀疑佢系同转机客有关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塔利班召开记者会，发言人强调在伊斯兰教规范内尊重女性权益。塔利班发言人没有详细说明，但强调女性会成为社会内的活跃分子。另外，塔利班又说私营传媒机构必须保持独立，但记者工作不能够同国家所相信的价值有抵触。塔利班会确保阿富汗安全，不会向前政府员工或者为外国势力工作的人作出报复。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两人同意下星期举行七国集团领导人视像峰会，讨论阿富汗局势，商讨共同战略同埋对策。白宫的声明表示，拜登同约翰逊讨论在盟友同民主伙伴之间需要在阿富汗政策方面持续紧密合作。另外，两人又商讨为阿富汗人民同埋难民提供人道支援。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说，约翰逊向拜登表示，不能够失去在阿富汗过去20年所取得的成就，保障自己免受恐怖主义威胁，并继续支持阿富汗人民。海南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南海部分海域进行为期3日的军事训练，由今朝早8点起至到星期五的黄昏6点，部分水域范围内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政府宣布维持大部分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聚令和各类营业处所的规定，由今个星期四凌晨零时起生效，为期14日，直至9月1号。不过，以 B 类运作模式营运的餐饮业务的员工检测规定由下星期四起收紧，员工将会需要进行更加频密的检测，由每14日检测一次改为每7日一次。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员工会继续被视为已符合有关检测要求。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09.5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5点，升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96美元，卖出1,786.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

繼續在千禧年代和大家見面，講下靶場的消息。今日由上午八點至到晚上九點，青山靶場、粉嶺新圍和大嶺靶場會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的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的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有關於疫情，剛才同大家有啲講到啦。另外咧，一個大家都可以留意就係、之前政府咧都話會收緊咧十幾個海外地區抵港人士嘅檢疫要求啦。其中有15個咧就係由中風險地區係去到高風險嘅，而檢疫嘅日子咧就會由14日咧去到21日嘅。呢個措施咧就會喺20號生效啦，即係星期五啦。咁啊，另外咧有關於話頭先都講到啦，尋日就宣布星期五起，亦都係唔再以呢個抗體陽性嘅縮短呢啲抵港者嘅酒店檢疫期，就係講緊譬如中風險地區嘅已經接種咗疫苗同埋血清有陽性嘅呈陽性嘅人士都好啦，咁啊都係。要在抵港之後在酒店檢疫是14日的。對於這班人士來說，他們在酒店的檢疫期有一些改動，對於一些營運檢疫酒店的人士來說又有什麼影響呢？他們的運作上又會怎樣呢？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傾，有九龍維景酒店總經理廖慧文。早晨。 早晨啊，小羅文。 早晨，廖慧文，講下頭先講到嗰兩個情況啦，有啲就係由中風險地區變咗個高風險地區，有啲咧就係嗰個檢疫期原本如果喺一啲特定條件之下可以縮到7日嘅，而家都要去至少去到14日啦。呢、這個有冇影響到一啲嘅預訂嘅房間嘅旅客啊，或者佢哋訂嘅日子有啲乜嘢改動啊？有冇收到啲查詢咧？呢兩日 有㗎，有㗎。呢幾日咧就自從特首宣布咗改變20號之後嘅新措施之後咧，呢幾日就出現咗幾個情況啦。第一個情況咧就係好多客人咧就爭取改機票啊、改酒店啊，爭取喺19號晚凌晨之前翻到香港咁樣，可以檢測之後陽性，都可以享受7日隔離個呢個措施啦。 即係早啲翻嚟係嘛？ 係。第二個情況咧就係因為佢有15個國家轉咗做A 類 高風險嗰啲係嘛？ 嚴重嘅國家咁，咁嗰啲咧就佢係非香港居民嗰啲訂房咧就已經全部取消曬噶啦，因為佢只係俾嗰啲香港居民翻香港嘅。咁呢個第二個情況，第三個情況咧就比較麻煩啲嘅就係佢20號之後嚟嘅咧香港居民咧佢由7日改為21日，咁變咗。嗰啲訂房咧，我覺得以我所知，有啲酒店咧，佢原本訂7日嘅房咧，咁佢出確認書俾啲客咧，係出14日啫。咁但係依家突然間變21日咧，咁佢好多房咧已經入住率較高嗰啲酒店咧，已經根本就唔可以現場俾啲客人嘅。呢個影響比較大啲啦。 呢幾類嘅即係要改變一啲即係酒店嘅日子啊，或者直情取消訂房，究竟你哋收到幾多數咧？對於你哋成個運作上面有點樣應付咧？又？ 第一，頭先我講嘅第一個情況，第二個情況都唔係咁嚴重，我哋都可以控制得到嘅。但係第三個情況咧，佢由7日改到21日嗰啲嚟20號之後嚟香港嘅香港居民咧，嗰啲影響比較大啲啦。 係咪完全唔能夠即係將個日子係延長俾佢哋？即係啲房都好爆定係點樣？ 原本好爆嘅，因為7日嗰啲咧，原本以針為心打咗2針之後，檢測呈陽性嗰啲，血清測試呈陽性嗰啲咧，好多都係喺嗰15個國家翻嚟嘅，因為佢係非香港居民都可以翻嚟噶嘛。咁變咗好多酒都訂7日房嘅，咁好多酒店佢為咗要即係想盡量提高入住率咧，佢都會盡量收呢啲7日嗰啲 booking 咯。咁但係突然間一轉21日咧，佢有房嘅有空房嘅，佢就會俾客順延長翻21日。但係有啲爆棚嘅日子佢延長唔到嘅，嗰啲又要即係個同啲客講嚟唔到噶啦。 咁但係點處理咧？啲旅客直情係嚟唔到香港噶咯。如果佢哋根本冇檢疫酒店有期去俾佢哋住去收嘅， 係啊，佢嚟唔到香港噶啦。佢要喺嗰邊取消機票或者改機票咁樣咯。 但對於你哋嚟講，就直情係冇咗個客，因為都唔能夠臨時臨急可以收翻其他客去頂翻嗰啲房去住。 我冇辦法㗎，因為特首有啲新措施出嚟，咁我哋配合佢，咁我哋就要咁做咯。因為之前咧，嗰7日至14日嗰度咧，特首又話一定要14日確認書俾個客。咁但係佢嚟到咧，可以提前7日走，咁就又冇講到話補償啊嗰啲咁嘅嘢，咁變咗我哋有個別酒店佢都係一做。 光廿定七日先咯，因為你接種咗兩針疫苗之後咧，呈陽性嘅血清長呈陽性嘅機會好大噶嘛，咁好多客原則上啊都會七日就會退房噶啦咁。 但當第七日如果佢真係到時候嗰個血清係唔過關嘅話，冇呈陽性，咁你哋又有位俾佢哋變翻14日咁 處。嗰啲機會唔大嘅，我哋評估應該機會唔多嘅。所以有啲酒店就薄咯，咁變咗佢就當咗七日先啦咁樣。 有冇計過你哋如果咁嘅情況，即係啲客嚟唔到啦，咁又要取消病一啲嘅訂房啦，損失幾多咧？有冇計過？ 唔多嘅。有頭先我講第二個情況就係非香港居民嚟香港嚟香二十號之後嚟香港嗰啲訂房咧就取消曬啦，嗰啲唔多嘅，因為非香港居民原則上嚟香港嘅都唔多噶啦，而家嚟客。 有冇頭先你頭先講到一啲補償嘅情況咧？話即係咪政府有會同你哋傾，定係基本上係冇呢一樣嘢存在？ 冇啊，冇同我哋傾過。 今次咧，今次因應即係再有一啲嘅措施嘅改變啦，令到你哋啲訂房嘅即係啲客有啲又嚟唔到啊，有啲想延長，但你哋又俾唔到房佢啊，咁嗰啲會唔會都牽涉到一啲賠償，或者你哋想同政府去傾咧？呢個 冇啊，我哋政府都冇聯絡過我哋傾呢個問題。不過我就向酒店業主聯會嗰邊反映咗呢個問題噶。 係點樣咧？你哋諗住係即係反映完之後，希望 等酒店業主聯會收集咗啲信息先咯。因為呢啲改變我哋，因為我哋簽合約嗰陣時要配合政府措施噶嘛。 係 咁，所以我們先做咗先啦。 整體嚟講，今次影響算唔算大咧？咁 第三個情況大啲嘅，好多客嚟唔到，香港居民嚟翻唔到嚟香港，因為佢冇酒店啊，就影響大啲嘅。咁影響八月中同埋九月中，由九月頭至到九月中都有影響嘅。 另外咧就見到之前嗰個外佣嘅個案啦，就係講佢喺美國翻嚟嘅，打咗疫苗嘅啦，咁喺檢疫酒店嗰度係完咗七日檢疫。後尾就確診嘅，咁尋日咧就專家就去落去現場度睇過啦，嗰間酒店嗰度懷疑咧佢就同之前佢喺酒店嘅同一間酒店啦，對面房嗰間夫婦有關，就話嗰個夫婦咧喺檢疫期間咧係交即係向檢測商交深喉唾液樣本嗰陣咧，當時係打開酒店門嘅超過一分鐘啦，咁亦都話冇按指示係閂埋個窗，咁啊懷疑嗰啲嘅變種病毒咧就吹咗落去。經過空氣流動啊，流咗出去個走廊嗰度，咁啊再入到去個外佣嗰個房嗰度。你自己點睇呢個個案啊？或者你哋而家有冇啲譬如旅客嚟到都要提佢喺檢測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啊？譬如開門就唔好開窗咁，有冇提呢啲嘢咁樣噶？ 有嘅，我哋每間房咧個窗嗰度都貼住咗喺度。如果係開門嘅咧，一定要關窗。咁另外咧，佢哋入住嗰陣時咧，我哋有個確認書俾個客簽嘅，就係話佢你如果需要開門嘅咧，就要關窗，有個承諾書俾佢簽嘅。咁但係呢啲都係客人個自律性咯，因為我哋唔可以入房檢查噶嘛。咁我要開門唔關窗，我哋都冇辦法嘅呢個。 即係呢個都係講好似你話齋就係自律嘅，你哋冇一個監察嘅角色，好難做到係咪咧？ 係做唔到噶。 咁點樣避免啊？如果真係今次見到呢個事件發生嘅時候，點樣避免同一個事件喺你哋酒店，希望可以避免到唔好發生咧？ 只要佢哋依同檢測隊講唔好兩間房一齊開門咯，唯有。 今次見到話係交深喉唾液樣本嘅嗰個夫婦，咁但係根據我見政府網上啲資料咧，話嗰啲酒店檢疫人士咧係咪要接受鼻咽拭子嘅？其實以你了解係。是咪一定要接受鼻咽拭子定系交？ 系噶。 哦，咁点解会出现呢个交？ 佢会譬如好廿一嗰啲，佢要接受三次嘅。 咁但系点解会有交深喉唾液样本嗰个出现嘅？以你所知， 深喉唾液样本嗰啲系除咗鼻咽拭子之外，佢另外仲有要求嘅，卫生署要求个别客人做呢啲咁嘅，佢唔系所有客人都要嘅。 即额外要求嘅咁。另外咧，我就想问啦，如果日后有冇话即系佢哋如果去检测嘅即系嗰啲检测箱去到嘅时候，见到个客人去开窗嘅时候，系咪都应该你哋同检测箱倾好咗，系提佢哋如果咁样嘅时候就唔好去攞嗰啲样本啊，定系点样？或者因应今次事件，你哋会唔会都同检测箱讲去收集样本嘅时候有啲咩留意咧？ 應該衛生署會同檢測商講，唔係我哋同檢測商講嘅。因為我哋會陪檢測商上去檢測啲客人嘅。咁問題就我哋唔會企喺門口嘅，我哋會離遠少少嘅。咁變咗佢一開門嗰陣時候，如果檢測商見到佢哋打開窗嘅，應該勸喻翻個客即刻閂翻窗咯。 今次空氣流動咧，我見到嗰啲換氣量咧，專家都有留意到，就話今次嗰個事件就係因為兩間房都喺個走廊個尾端啦，咁就話嗰個嘅換氣量每小時得2.1至到2.8次，咁就話唔係好理想啦，因為理想咧就係要每小時4至6次嘅。其實你哋有冇密切咁樣留意住嗰啲嘅換氣量噶？同埋係咪有特別去監察住咧？同埋而家講話每小時2.1至2.8呢個標準喺你哋酒店嚟講算唔算低咧？又 呢個我唔知你嗰個標準，因為我去衛生署發俾我哋係每秒18公升嘅。 嗯， 咁變咗呢個標準，我相信如果先鋒嚟講，冇邊間酒店達到呢個要求嘅。 嗯，咁特別有冇特別監察住個換氣量係即係隨時係咩情況咁樣？有冇監察住？ 有㗎，我哋所有房有個抽風咧，係抽上個主排氣喉嗰度，我哋喺排氣喉個出口嗰度測嘅。 嗯咁如果真係要再提升成個換氣量，又容唔容易呢喺酒店嗰度？ 做唔到嘅，因為呢啲機電嘅更換係好大工程嘅。 嗯， 但係我哋依家每間每衛生署要求每層走廊個都加裝咗啲空氣清新機咯。 嗯，已經做曬㗎啦，但係呢個 已經做曬㗎啦，已經做曬，都 check 曬㗎啦，已經。 OK， 好啊，唔該曬，廖偉文同你傾到呢度。廖偉文咧就係九龍維景酒店嘅總經理嚟嘅，咁啊同我哋講到咧關於喺檢疫酒店嘅情況啦，因為有啲旅客可能係因為個檢疫期嘅原因啦，就要取消一啲訂房啦，亦都講到頭先有個案就係可能涉及喺檢疫酒店嗰度咧嘅一個傳播嘅途徑嘅。先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转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疫情之下跨境学童都因为通关的问题咧，翻唔到学校啊。咁见到有啲嘅呢一啲嘅跨境学童嘅家长都话考虑咧，俾翻佢哋嘅仔女咧系留翻内地嗰度读书，亦都引发到啲学校系咪出现跨境学童嘅退学潮咧？咁如果有咁嘅情况嘅话，系边啲学校最受影响咧？对于学校成个运作上面咧？又如何呢？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新界校長會副主席，亦都係上水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早晨。 係，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朱偉林校長，講下頭先講到一啲嘅跨境學生嘅情況啦。以你所知，而家一啲跨境學生即係因為通唔到關啦，而可能會退學嗰個情況咧，係咪你都聽到類似呢啲消息啊？ 是的，因为疫情关系呢打上一两年啦，咁其实就我哋各区啦都有收跨境嘅学生嘅，都会出现咗有嗰个所谓嘅退学潮嘅。咁有啲学校就比较严重啦，咁相对嚟讲北区呢都有咁状况，但由于北区呢相对系近关口呢，所以相对讲呢个程度冇咁严重，而自己学校呢就唔多嘅。即係成年舊年计呢都系十个松啲嘅啫。咁亦都我补充返啲学生入嚟嘅。 嗯哼，头先你话北区就因为近关口反而唔系好严，但系你都通唔到关，咁系咪都应该即系啲跨境学童系翻唔到学嘅咩？ 系翻唔到学，咁但系因为嗰个疫情关系，我哋要做一个叫做所谓网课啊嘛，咁全港都系啦。咁我哋跨境生咧做紧一个网课，咁即系话我哋嘅同学咧，佢系同步啦，系即系我简单讲就喺老师课得上课啦，咁就会有我叫现场观众同埋呢个家庭观众，咁一齐上课。咁如佢哋呢个期望嘅就话当通到关之后会翻嚟。所以咧就話佢都一直係 keep 住呢個模式上課啦，咁就係變成由於佢哋將日後佢呢個係心儀翻香港上學嘅，咁所以亦都疫情明白到暫時翻唔到嚟，但係佢想就係當通關就翻嚟，所以話退學相對嚟講咧就會喺北區嚟講就係有嘅，一定有，但係冇一啲相對有啲跨境生之前喺九龍區讀噶嘛，或者葵青啊嗰邊遠噶嘛，咁所以佢哋就係、是、既然通翻之後都係咁遠，亦都有機會個退咗之後，日後有機會翻翻嚟北區讀書啦，係會咁情況嘅。所以你話退學係會有，但係亦都去翻啦。北區裏面咧，亦都有唔同學校啦。咁佢個退學個情況都有咗不同，有啲就好少嘅，有啲就係會多啲，都唔咁情況嘅。 咁你講下，譬如頭先話九龍區係相對嚴重啲啦，譬如北區又相對少啲啦，分別喺譬如市區又好，北區又好，一啲退學嘅學生 涉及跨境生嘅，其實佔咗學校係幾多咧？ 嗱，如果咁計咧，即一定係講頭先講牽涉疫情退學嗰，我針對都係講翻啲嘅跨境嘅，依個移民嗰啲另一個範疇啦。 嗯。 所以就話喺我哋有收跨境學校。有跟跨境學生學校嚟講咧，係會面對一頭先你所講個嗰個退學嘅情況。咁但係咧，亦都係好多學校都係同家長有聯繫，亦都收個信息就話佢哋其實係希望翻翻嚟讀書。不過基於個關口，咁當然亦都好實在啦。佢哋有啲就真真正正退咗之後喺深圳落户翻讀翻深圳嘅可能當地學校或者啲港人子弟學校。咁佢哋日後呢一批已經正式退咗學而喺嗰邊已經入咗學嘅咧，究竟日後會唔會翻翻嚟咧？咁當然佢哋嘅意欲咧會低啲嘅。而嗰批未曾退學依然 keep 住上網課嗰批，依個好肯定佢哋咧係會想翻翻嚟讀書嘅。咁而事實上喺個暑假裏邊咧，我相信學校都會做一樣嘢，就話係會安排啲嘅訂購嚟緊九月嘅新嘅課本噶嘛。咁呢就會幫安排點樣運送上去。咁我哋基本上已經做曬，我哋嘅學生咧講跨境生，基本上咧基本上買曬書噶啦，即係透過我哋學校，亦透過其他途徑咧已經買曬書，所以咧就係會呢一批喺深圳過唔到嚟嘅同學，佢哋係會翻嚟嘅。 就住呢啲跨境生嘅情況咧，因為通關問題都呢段時間喺疫情之下都未能夠係親親翻到嚟學校等等啊，都要上網課啦。如果係要上嘅話，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會唔會你都係呢一啲跨境學生嘅家長咧，或者關注呢個問題咧？歡迎打嚟1872311。另外都想問到阿朱偉林校長啦，頭先你話上網課咁，可能都係一啲一路讀開嘅學生，咁佢係跨境生，咁啊繼續呢中意呢間學校，咁啊上網課啦。咁但係有啲嚟緊一年級新翻學嘅。咁根本佢哋如果連啲學生啊，即係啲同學啊，啲老師都未見過，一嚟就上網課，而家又通關又唔知幾時通翻啦。佢哋係咪咁入？你係咪咁有信心？佢哋都會繼續即係用呢個模式去上堂落去咧？定係可能去到九月一號都會有人甚至係放棄學位嘅情況咧？呢啲跨境學生。 我唔排除可能性就係會有同學咧，即使之前做曬註冊啊好啦，咁佢都會放棄學位呢個有個可能性嘅。但係一年班升一年班同學仔咧，如果佢哋跨境同學咧，如果幼稚園本身都喺香港讀開幼稚園啊咁計，不過佢之前舊年都係上網課啦，咁但係佢又都申請翻嚟香港讀暑一嘅話咧，咁佢其實佢習慣咗網課模式嘅。咁而用翻我自己學校為例，我基本上我班同學仔咧，而家我喺一年班啊，我四班咁計啦，咁我哋有收跨境生，大概連埋啲細侄細佬妹咧，大概係佔咗三成到係跨境。咁佢哋咧聯繫曬嘅，亦都係開曬啲户口噶啦，咁亦都會係可以咧就上到個網課。咁當然我哋之前要做功夫啦，同佢聯繫啦，亦都教佢點樣係下載嗰個 apps 啦，或者係個做個平台啦，而令到佢哋可以上到網課。咁呢個會睇翻究竟有冇退咧，我將會有機會嘅。咁但係又要睇之前學校同家長聯繫做工作。而事實上佢哋既然都選得嚟香港升小一咧，我相信佢哋對香港學校有信心啦，同埋會係配合翻學校個安排嘅。 頭先你話都有啲係選擇退學啦，亦都唔係太多啦。但係有冇令到學校可能成個運作上面或者教法都係有啲唔同？譬如要變小班教學啊，甚至有啲學校可能會有減班啊、殺校風險啊，會唔會去到咁咧？又 隨住嗰個人口嗰個學生人口減少已經向成個北區咧，今個九月開始咧全線行小班嘅啦。喺教育局規定咗，咁所以咧真係人係會少咗。跟住究竟有啲跨境嘅唔係跨境噶嘛？咁即係話我哋喺個班級結構上咧，會唔會做一啲嘅混合班，或者純網課班，或者純本地班咧？咁學唔同學校有唔同嘅措施啊，即係方便咗教學上嘅係去支援小朋友。而事實上我哋用翻我哋係會有啲教育助理入去幫手嘅，即係話無論佢上網課。又好，上呢個 mix mode 嘅模式都好啦，咁都係多啲人去支援。而事實上，即係背後咧，老師其實做多咗好多嘢嘅。咁我哋老師今個禮拜就要陽光電話啦，會關顧翻小朋友啦，亦都會問下究竟其實會有幾多個係會決定啦，家長帶小朋友翻嚟香港就嚟去住，跟住嚟就去翻嚟學校實體化有嘅。我啲有家長話俾我哋聽，咁我哋經過嚟緊呢個禮拜就會統計啦。咁即係我會相信就話會有啲同學有退學嘅。有同學會翻翻嚟香港準備升學嘅，即係升小一嘅，亦都會出現一頭先講話，會唔會因為疫情發展落去，會導致咗一啲嘅退學而導致縮班咧？喺嚟緊嘅九月會做下一年度嘅自由收生噶啦嘛。咁其實我哋北區都開個會討論過，就話其實係都擔心係會疫情一定有影響嘅，對整個香港都有影響，對啲跨境嚟講影響更大。佢哋過嚟讀書嘅意欲係一定比之前會低咗嘅，呢個唔否定。但係就話佢哋如果知道疫情都會總會過去，咁我會睇啦。今個學年2021-22呢個學年好多關鍵嘅，如果仲係 唔單止上學期啦，如果下學期都係依然封關咁計咧，咁、真係我相信個退學個人數一定會大多好多。但係如果今個學年能夠最後都能夠通到關咧，我相信咧跨境同學仔佢最後會翻翻，而翻翻嚟我自己啦估計，純粹估計就其實係會有幾多少，可能會有未必有兩成啊，或者三成會可能最後唔過嚟都唔定，呢就好睇究竟幾時真係通到關。 Okay.好啊，唔該曬朱慧琳校長同你傾到呢度。朱慧琳咧就係新界校長會副主席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係周先生，早晨。喂，周生。周生係可能嗰個線路有少少問題，可能同事咧再聯絡翻佢啊。咁頭先咧就講到有關於咧係跨境學童咧喺呢個嘅疫情之下咧翻唔到學嘅影響，見到教育局咧都話有個回覆嘅，就話就住下學年嘅安排咧，教育局咧會繼續密切留意疫情發展啦。香港同內地接種疫苗咧嘅進展等等嘅，周生翻嚟啦，早晨。 係、早晨啊，早晨啊。 係，請講繼續。 點解先？就咁啊！我都70多歲噶，我以前響呢啲嘅機場做過清潔嘅。尤其是個控煙嗰、那個吸煙房啊，真係百零二百尺都擺五個煙筒響嗰度。咁樣啲友仔個個都響度食煙，仲犀利過嗰度而家嗰度乜嘢？嗰度用事區嗰度，即係貴賓室嗰度啊，咁加上嗰啲貴賓室嗰啲咁嘅捧餐嗰啲員工咧，佢有冇話一得閒就走嗰度吸煙區嚟食煙嚟中招咧？會唔會咧？佢哋嗰啲好難煙噶，佢哋嗰班友仔， okay. 你話喺呢度嗰度即係嗰度貴賓房度即係食嘢嗰度咧，就唔係人流唔係好多。即係我感覺，佢翻嚟去有一路吸煙區，嗰度仲犀利啊！ 明白，即係周生講到話，可能吸煙區都會懷疑係其中一個嘅感染嘅地方。唔該曬周先生，繼續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話講到跨境學童咧，都講到一啲疫情嘅情況，你有冇留意咧？而家話本地可能呢、這個個案咧就導致斷纜啦。1872311。 25岁青年马家健因为企图贩毒被判囚23年，服刑5年之后上诉得席，无罪释放。上诉庭判词披露当日涉嫌游说佢认罪嘅师爷案底累累，质疑师爷点解会受聘于律师楼。据了解，涉案嘅师爷陈强利同埋代表马家健处理佢认罪嘅聆讯大律师张晓伟，寻日被警方以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拘捕。另外，明報得悉，陳強利6年前曾經在賴俊文律師行工作過，賴俊文確認這件事，強調起初不知道他背景是這樣，得知他案底累累之後，已經立刻叫他辭職。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特區政府昨日宣布，由今個星期五午夜凌晨0時開始，再度收緊海外抵港人士檢疫政策，不再接納以抗體檢測結果作為縮短檢疫期的理據。中風險地區的未打針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即使已經打了針，亦都必須接受14日酒店檢疫，另外加7日自行監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強調，再次收緊措施是因時制宜之舉。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香港大學研究發現，接種科興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和患貝爾面癱有關聯，打科興之後患面癱的風險比沒有打疫苗高超過1倍。本港自從2月開始打科興之後，面癱發生率較過去10年的背景發病率亦高大約1倍，每10萬人打科興疫苗，大約會多4.8人患面癱。不過研究團隊認為，90%面癱患者可以完全康復，接種科興疫苗的效益仍然大過風險。是明報的報導。 信報報導，香港運動代表在東京奧運創下歷史性標炳佳績，政府和港協暨奧委會安排代表隊成員明日參與巴士巡遊，路線包括油尖鬧市，近距離接受市民祝賀。暫時知道會出席的港隊成員包括女子200米和100米自由泳銀牌得主何思培，女子乒乓球團體銅牌得主杜海琴、李浩晴、蘇慧欣，以及空手道女子個人型銅牌得主劉慕常等等。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三級歷史建築物中環街市活化即將在這個月23日開幕試業，負責中環街市重建項目的建築師吳永信坦言，很努力去呈現1939年的中環街市模樣，但他始終是要承載2021年的生活。活化保育中環街市的10年遇上不少挑戰， 包括將大光井變成中庭，以至保育水磨石樓梯，到重塑粉刷外牆顏色等。《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政論話，昨日新增一宗本地確診個案是國泰女職員。至於早前由美國抵港的外佣，因為已經接種了兩劑新冠疫苗並且驗到有抗體，獲准縮短酒店檢疫期去到七日，反抵僱主家中隨即確診變種病毒。政論指特首林鄭月娥死撐，堅稱谷針仍然是唯一出路，外防輸入錯漏百出，只知盲目谷針，香港勢必萬劫不復。《東方日報》政論。 但公布社評說，作為香港法律界團體的律師會有不可逾越的專業底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如果律師會選舉出現政治凌駕法律專業的情況，政府的唯一取向是終止關係。社評說，這個是及時的提醒，亦都是善意的忠告。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一項調查顯示，港青在粵港澳大灣區創業，認為當地政府產業支持政策有利業務發展。社評說，香港要借鑑大灣區內地各城市支持創業的成功經驗，完善產業發展政策，投入更多的資金資助，提升香港創業創新吸引力，亦都為本港創新科技發展推進再工業化添加動力。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美國未完全撤軍，阿富汗已經變天，無論美國總統拜登如何為自己的政策辯護，仍然肯定是一場政治災難。社評說，拜登為撤軍辯護提到，延續美國在阿富汗戰事只會讓中國和俄羅斯得益，不難預測拜登依然不太可能與中國合作，反而有機會激烈競爭變得變本加厲。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啦。喺九龙蓝田嘅启田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裕民坊，将军澳道咧个龙尾就近兴田村，启田道嘅车龙咧就近住德田街啊。重复多次，就系蓝田嘅启田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裕民坊，将军澳道嘅车龙咧就近住兴田村，启田道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德田街。坑口道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坑口道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喺港岛，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西隧出口噶。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西隧嘅出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慢线的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而家龙尾咧慢车咧都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慢线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咁啊特别系新田围嗰段至到威尔斯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快線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在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在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行道北過海排到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去紅隧車龍進發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慢车排到去福亨村，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二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发选票。 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社署要求你安老院订立特别关顾的住客名单。罗生你好。 院舍最缺乏的就是人手，硬硬要做这个名单，用了很多时间在文书啊各方面，老人家他们有没有时间去做？ 方先生， 劣质的私人安老院有些大小便室，有他们噏住啊，政府资助呢就轮得来，很多都死了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8月18日，抵港人士周五起调整登机及检疫安排，同时加强检测安排。 袁国勇称湾仔帝盛酒店三人确诊，聊空气传播至交叉感染。 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 喀布尔机场恢复升降，塔利班称喀布尔市面恢复秩序。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天禧年代9:13啦。头先讲到有关于一啲跨境学童啊，见到同一啲校长倾到啦，头先都话咧而家因為呢個疫情嘅時候啦，跨境學童都唔能夠係通關之下咧，係可以親身翻學啦。咁可能好多都要用一個網課嘅模式去上住先。咁佢都話部分學校就影響未必太大嘅，即係未必話因為這個上唔到親身課啦。咁佢哋有跨境學童退學嘅情況唔係非常之嚴重。不過咧，佢頭先校長都講到話啦，可能喺一啲市區嘅地方啦，咁可能相對會嚴重一啲。咁啊喺見到教育局嗰個嘅回覆就話啦，就住下學期嘅安排，教育局咧係會繼續密切留意疫情嘅發展啦，香港同埋內地接種疫苗嘅進展啦，以及學校嘅準備情況。咁就話咧會聽取咧衞生專家的意見，並且適時同內地當局商討跨境學生回香港上課的可行性，並且與學校配合同跨境學生作出合適的學習安排。我們繼續看著跨境學童未來會不會有一些因應疫情等等的新進展，他們會不會有機會可以回來香港去上堂。另外跟大家想講一下有關於一個意外，就是說在星期一的凌晨的當時有一架嘅客貨車咧，就係因為故障啦，停咗喺屯門公路支路近汀九橋嘅慢線。咁故障停咗之後咧，其實據稱個司機咧都係有即刻著咗四顆燈啦。咁佢亦都係揭開咗個尾門咧，係諗住拎一啲物件放喺個路面嗰度咧，提其他嘅車嘅。咁即係話佢嗰架車係故障咁啊，諗住係提其他車嘅。咁喺佢啱啱放低嗰件物件嘅時候咧，就話隨後咧有一架嘅城巴咧就係撞咗落去嗰個客貨車嗰度啦。咁而客貨車個車門咧都係貫穿咗撞入嚟嗰架巴士嘅擋風玻璃，係插咗去嗰個駕駛座嗰度嘅。咁就話嗰個嘅巴士嘅車長咧係重創啦。咁後嚟咧都話係傷重不治嘅。呢一個嘅意外咧都令到大家留意，就係如果有一啲車係真係故障發生意外嘅時候，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呢？佢係著曬死火燈㗎啦，但係打開尾門呢一個做法，會唔會都係有可能係增加嗰個危險性，或者令到其他嘅司機係未必留意到呢一個嘅潛藏危險性，或者呢一架車原來係故障嘅等等咧？呢、這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如果你係關心今次嘅意外啦，或者頭先講到跨境學童等等，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 哎，早晨，早晨，出立文。 早晨，李耀培。頭先講到呢一次意外嗰個情況，你覺得個關鍵係喺邊度咧？係咪就係話喺高速公路入邊打開呢個嘅即係車尾門，就有個危險性喺度咧？ 我諗呢個當然係一個主因啦，因為佢打開個尾門呢就好似把镰刀咁樣啦，咁將個巴士嗰、那個司機位上面嘅一啲障礙物呢就劏開咗。咁其實呢即係由呢一單意外同埋過往亦都發生過呢啲咁嘅意外嘅成因呢，我哋發覺呢就好多時香港特別揸車嘅人呢壞車特別響一啲高速公路啊或者快速公路呢，佢哋有啲就會知道應該要點做，有啲呢就可能係唔係太清楚知道點做。咁當然啦，今次呢個司機呢佢就報稱壞車停埋係慢線，咁打咗死火燈嘅。咁但係佢覺得係咪響個車尾度攞啲障礙物件咁就擺咗喺路度就可以呢？咁難得都要明白呢，夜晚黑呢好多時呢都係即係我哋叫做未必燈光可以照到唔咁好㗎。咁所以就算你擺障礙物呢都要，我哋成日講笑呢都要揀一啲係咪有反光嘅障礙物㗎嘛，係咪？咁同埋呢佢因為打開咗呢個尾門呢而導致到後面嘅車輛離遠呢望到呢呢架呢就唔係一架車。咁就好似呢係有啲燈喺度啫。因為點解呢，當佢一打開個尾門呢其實尾後呢就有個黃色反光嘅車牌。咁所以如果你壞車嘅時間呢佢冇打開尾門呀等等呢，其實離好遠嘅車呢除咗佢有一啲死火燈以外呢佢亦都照到呢架係一架車啦，同埋呢係有呢一個反光車牌呢比較醒覺性多啲呢就提示到後面嘅車呢呢度有一個壞車嘅。咁所以今次嚟計呢就有些少啦，就係由於佢打開嗰個車門呢裏面呢就黑蚊蚊㗎嘛，又冇反光車牌。咁雖然有打死火燈，但係因為死火燈呢佢掀高個車尾之後呢佢嗰個反光程度就唔係好夠啦。咁換句話講呢就導致後面嚟嘅車呢可能有機會就睇得唔清楚係呢一架壞車嚟嘅。 但我見呢譬如運輸署佢喺指引嗰度啦都話即係如果驾驶汽车安全嘅都话喺安全嘅情况下咧，司机可以喺坏车之后咧摆嗰啲警示物品，咁啊，譬如啊闪灯啊、三角形嘅反光牌啊，咁啊俾啲后嚟嘅车辆咧可以预先知道前面嗰个系一个坏车咁。其实理论上今次呢个司机系咪都做足嘅咧？佢又打咗死火灯啦，又已经尝试系落车摆一啲嘢。不过头先就话唔知佢摆嘅系咪真系反光啦咁。咁但系起码根据指引都应该去似系尽量系即系提醒其他嘅司机喺呢度有架坏车，好似就已经做足咗啲嘢噶咯。系咪纯粹就系因为揭开咗嗰个嘅车尾嗰、那个就令到做呢啲嘢就变咗全部都冇用？ 嗱，第一咧就揭高嘅车尾咧就呢一个系一个非常危险嘅。因為點解呢，除了呢單意外呢，我諗大家都仲記得呢兩三年前呢喺西隧口呢有一架入口嚟㗎喎，有個貨車呢就係、是、壞咗車。咁呢佢就將嗰個尾嘅升降板呢就係、是、升高咗，佢準備呢就落一啲貨擺咗出嚟。即係一樣 即都係提醒人啦，諗住係。 點知呢就係、是、後面嘅巴士呢亦都察覺唔到。咁呢換句話講呢，好似今次一樣呢就兩架巴士嘅即係車長呢都因意外呢係嚴重受傷甚至死亡。咁好明顯呢大家都睇到呢其實揭高車尾或者係落一啲我哋叫尾板呢個行為呢特別喺一啲快速或者我哋叫高速公路呢係絕對唔應該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呢所有車嘅設計包括私家車又好大車又好巴士又好大家都見到呢前面有泵把後面有泵把。呢一個呢就係、是、車廠設計嘅時間呢我哋稱之為呢叫 pumper to pumper。即係話當有一啲意外或者車速唔係好高呢其實佢可以卸咗力，即係話後面嘅車撞到前面嘅車咁、哦、前面嘅泵把撞到後面嘅泵把啦。咁呢就將嗰、那個減輕咗裏面嘅揸車人同埋乘客嘅一個受傷嘅。咁但係正正啦，即係例如我正話講過兩個嚴重嘅例子，今次揭開嘅車尾冚或者上次呢就落咗尾嘅升降板。咁正正呢你點可以 bumper to bumper 呢，未到之前呢 就已經插咗落去 撞到。 係啦，咁又好似把镰刀咁樣，咁淨劏開咗前面嘅障礙物啊，或者嗰樣嘢。咁其實呢個咧係一個非常危險嘅動作嚟嘅。咁所以咧，我就亦都提議咧，即係話當然啦，即係其實運輸署佢喺一個叫道路使用守則，或者我哋嘅 road user code 咧，其實都有提下少少呢啲壞車嘅嘢。但係我覺得到今日嚟計咧，可能唔係好夠，因為點解咧？過往咧，香港真係唔係咁多呢啲我哋叫快速公路嘅。咁換句説話講咧，而家唔同啦嘛。而家嚟計嘅話咧，除咗嚟計今次出事嘅屯門公路啦、大埔沿海公路啊、機場啊，甚至屯門啊、流浮山都好多啲快速嘅公路。咁所以咧，我哋係咪應該咧就喺嗰個道路使用守則嗰度咧，嗰、那個快速公路嘅守則嗰度，再加多一樣嘢咧，例如壞車，我哋嘅程序應該點？同埋咧，切記咧，就係響一啲快速公路上高壞車咧，就一定唔可以做一個危險嘅，例如打開車尾冚啦，甚至咧就落咗個尾棚落貨啦等等。 Okay. 呢一啲咧都係作為一啲我諗重要嘅提醒駕車者咯。 OK， 嗱，各位駕駛人士啊，頭先講到呢一、這個因為故障啦而停車，亦都係揭開咗嗰個車尾嘅蓋，咁、最後就因為巴士懷疑係睇唔到啦，咁啊撞咗埋去嘅意外啦。你自己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会唔会你自己都试过？可能有试过喺公路啊、高速公路嗰度坏车，你自己一般嘅做法系点嘅咧？觉得而家运输署嘅指引，你哋有冇留意到系嗰个做法系咪都保障到嘅咧？咁欢迎打嚟1872311啦。头先啊，李耀培就话希望可以喺譬如一啲指引等等咧，都讲清喺高速公路如果系坏车嘅时候应该点？我见到其实指引嗰度都有讲嘅，佢就话高速公路或者快速路上面咧，就唔好尝试摆一啲三角形嘅警告牌或者系警告物品喺公路上面，咁就系着警告灯咁。咁但系之前有讲过啦，我都讲过喺安全情况下咧，司机又可以喺坏车之后摆一啲闪灯啊，同埋三角形警告即系反光牌啊，等后面啲司机去知啊。咁其实两者嘅分别系咪就系纯粹高速公路就唔好摆，其他普通路就可以摆？咁呢啲一般驾驶者又识唔识分嘅咧？其实有。 我諗由於香港嗰、那個高速公路駕駛嘅經驗咧，比外國係少好多嘅。咁其實一架車裏面嘅三角嘅反光牌咧，係喺外國咧非常之流行，差唔多每一架車都要有嘅。因為好多時佢哋因為好多時都喺高速公路，咁喺高速公路唔好擺呢啲三角牌嘅指引咧，其實佢哋只係講咧，即係響快線啊或者中線嘅時間，你有一個危險嘅動作擺出嚟係唔好嘅。咁但係咧，往往咧就係話嗱，喺我好清楚，一架車壞車咧，其實有個先騰，即係有個跡象嘅，唔會一壞車即刻停低架車度。例如你踩唔到油啦，行下車咧個標板燈著咗紅或者橙色嘅嗰啲燈號，又或者咧，例如爆胎，咯咯咯咯咯咯咯，咁咧呢啲咧都係壞車嘅先頭啲先兆。咁我哋揸車人咧，首先就要鎮定啦，跟住咧要睇到後鏡，或者好似我哋香港咧，一定要睇左鏡啦。如果冇車咧，盡量咧就因為架車仲係衝力噶嘛，所以咧就留過去一啲慢線嘅上高。咁如果喺慢線嗰度咧，仲有啲影線嘅位置咧，最好就擺喺影線嘅位置。嗱，記得切記就唔好喺轉彎嘅裏面擺車，因為喺轉彎裏面擺車咧，嚟嘅車係完全睇唔到嘅。咁同埋咧就係話，如果一般壞咗車之後咧，記得司機同埋乘客必須係要落車，企一個安全嘅位置，盡量就唔好坐喺架車裏面啦，因為坐喺車裏面咧有機會後面車真係睇唔到，一撞到咧呢、這個意外咧、我哋叫二次撞擊咧係好大嘅。 咁落車企喺邊度好咧？車尾定車頭好咧？ 一定咧就企喺車尾後面大概30米。記得一定唔好企喺車頭。點解唔好企喺車頭咧？把保齡球你都知啦，當一保齡一撞出去嘅時間，都唔知佢擠左擠右定擠前面嘅喎，咁所以咧就一定就企喺車後面嘅。咁而喺夜晚黑咧，我係主張咧，每一架車都會有一個三角嘅反光牌。咁呢個三角反光牌咧就話將喺個安全情況下咧，就要擺架呢個壞車後面30至50米嘅路邊。咁睇到咧其他架車咧見到有個三角牌咧，其實就知道有壞車，或者你嘅人 企喺架後邊嘅三十米咧，呢啲嚟嘅車咧知道咧係前面有個壞車，咁呢啲咧都係一個良好同埋一啲應該駕駛人士要有嘅呢個咁嘅意識咯。 嗯，好，唔該曬李耀培，多謝曬你。李耀培咧就係香港汽車會會長，講到今次呢個意外咧，喺屯門公路嘅近汀九橋嘅慢線，因為有司機壞車咧，咁啊停車就打開咗個車尾板，咁啊諗住係放啲物品去提示後面架車咁，點不知後面嗰架巴士又睇唔到，撞咗埋去嘅意外。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張鳳平。 如果话有边啲书系好睇到值得向人哋推荐，但系我自己就唔会再睇第二次嘅。咁我首先谂到嘅就系《乐童三部曲》。 《乐童三部曲》系匈牙利裔作者雅哥塔·克里斯多夫嘅三部小说，分别系《乐童日记》、《二人证据》同《第三方言》。 《乐童日记》讲述孖生兄弟卢卡斯同埋克鲁斯，佢哋因为战乱嘅关系，被妈妈送了去住在边境的外婆家。外婆是一个狠毒又折剑到接近吝啬的老人家，不单止每天都打骂他们，又不断地差遣他们做事，但又不舍得给餐饱饭他们吃，连邻居都对他们这两个由城市来的小孩充满恶意。两兄弟为了适应这个仁慈和道德都缺席的残酷环境，所以每日都练习用最粗鄙的说话去到辱骂对方，甚至乎练习互相殴打。 渐渐地，他们对周遭的一切都无感。当曾经日夜盼待的母亲要来接走他们时，两个人都不愿意离开。这个时候，一枚炸弹跌了落花园，炸死了母亲。他们连眼泪都没有流过一滴，甚至当父亲来找他们，希望熟悉地形的兄弟帮自己越过边境嗰阵，两兄弟居然欺骗父亲，等他踩中地雷，然后利用父亲的尸体来做踏脚石，好让兄弟其中一人能够顺利穿越地雷阵。第一部故事就在这枚震撼弹炸开之后结束。 作者克里斯多夫在1956年的时候，因为匈牙利的反共革命，所以逃难去到瑞士。他是从个仔的功课入面学到很简单的法语，然后刻意用一种好像小朋友那样简短而直接的句子和语调来到书写一些很暴力和扭曲的情节，形成了这种冷酷无情的诡异叙事气氛，一字一句都令人觉得毛管直竖。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乐童三部曲》，作者雅哥塔·克里斯多夫，由小芝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世杰好闷啊！呢排唔系酷热天气咧，就落雨落到出唔到街，想出去感受大自然都唔得。 唔使担心啊，瑞文，水上活动咪得咯。 咦，系、啊，一于去浮潜咯。 咪咁心急，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 Heidi 袁晓彤讲喺香港浮潜要注意啲乜，同埋点样认识同保育珊瑚区。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同我哋讲解下乜嘢系水循环。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踏入人生下半场，面对逐渐被淘汰的现实，开始对自我价值感到动摇和怀疑，出现消极情绪。以上的中年危机是否每个中年人都会出现？展翅再高飞有没有难度？林义乐同嘉宾屈伟豪博士一起讲中年更精彩。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在机场贵宾室工作的女子确诊新型肺炎，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相信最大可能是在工作地方受感染，担心会引发其他个案。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针对转机旅客的感染控制，当局稍后应该有较清晰的指引，例如在候机室等地方工作的员工是不是需要加密至隔日或者每日进行病毒检测，又或者转机旅客都需要核酸检测。

首先系讲到一宗嘅交通意外啦，涉及一架客货车本身咧就喺高速公路嗰度咧系故障，咁佢停咗喺慢线嗰度打咗死火灯啦，谂住咧系打开个车尾摆啲物品出嚟啦，提醒后面啲车咧佢架车系故障嘅，咁啊摆完之后咧就结果咧就有一架嘅巴士咧怀疑系睇唔清楚啦，咁就撞咗埋去嗰个嘅客货车嗰个车尾门嗰度，咁啊。亦都係巴士車長咧係重創，最終係不治嘅。就住呢個意外，頭先我哋咧都問到咧汽車會會長李耀培啦，咁佢都講到話喺一啲公路嗰度咧係打開車尾門啊，或者係尾板啊嗰啲咧都會係有危險性嘅，因為咧打開咗呢啲嘅車尾門等等嘅時候咧，會令到咧原本車嘅泵把咧嗰個嘅緩衝效用咧就會失去咗。咁佢都有個咁嘅睇法，就係話喺呢啲咁嘅高速公路嘅地方咧，就係唔建議呢啲車係打開個車尾或者啲升降台啊，嗰啲等等嘅，又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陈先生，早晨， 早晨， 系你好， 肖先生，系肖长，你好， 系请讲， 我作为驾驶者咧，想讲讲嗰个交通意外嘅成因咧，其实我一直都向运输署通过1823向运输署提出要增加个法例嘅，咁其实有三类车系好危险嘅，一类就系 four van。Four van 佢系将个尾门咧升高噶嘛，货车咧就系将个尾板落嚟噶嘛，佢系落货咁再降落嚟噶嘛。第三类咧就系超长，即系运啲货物嚟超长，譬如搭棚嗰啲，将嗰啲竹升咧伸出车外嘅。呢三类车咧其实都要透过法例要求佢哋喺譬如落。即系个尾门有闪灯嘅尾门要有强闪灯嘅，嗰啲竹升超长过个车嘅长度嘅货物咧，应该有闪灯或者红旗，譬如内地咁要规定你挂支红旗喺嗰度嘅， 挂喺边个位啊？ 挂喺个超长，你譬如竹尾嗰度啦 ，OK， 伸出车外嗰个尾咧，内地规定你一定要挂晒红布喺嗰度养下嘅，咁我多次向运输署提，运输署唔理嘅佢系，我话不论喺高速公路系普通马路都系，因为我有时揸车真系要急转线嘅，睇到佢嗰个原来翻尾板你货车吨半货车咁落嗰个尾板准备落货啦，佢喺货车上边啲货拉出嚟啦，再降落个地下噶嘛，系咪未拉出嚟嗰阵时咧，嗰块尾板系好薄好薄一截。 好难睇，所以 系一支刀咁噶。一埋去咧，头都铲埋噶。你就算喺普通50限五十嘅路咧，都系危险嘅。唔系高速公路，所有路佢都要做一个明确标志，闪光标志或者红旗标志。 好啊，唔该晒阿陈生，即系总之针对头先讲咗几类啦，货 van 啦，啲嘅货车嘅尾板啦、升降台啦，咁同埋头先讲到咧有啲竹棚啊，可能嗰啲竹棚本身都伸延后去个车嘅车尾外面啊，咁头先就提到话可唔可以再加多啲，譬如闪光又好，一啲嘅旗又好，系提醒如果佢哋有故障嘅话，都可以提醒一啲之后驶到嚟嘅司机特别留意咧，咁见到其实而家咧有规定一啲延伸到去車外面的貨物是怎樣呢，就是如果有這些情況在日間能見度比較高的情況下都要必須在貨物後面附有一塊至少一平方米大小的紅旗，夜晚的時候又怎樣呢，夜晚的時候或者能見度比較低的情況就需要在這些貨物的前端兩旁是著著白燈，並且在貨物的後端是著著紅燈的，都有這樣的規定，就著這些伸延到車外面的貨物有啲咁嘅規定嘅，咁另外咧就同大家想講下啦，因為有關於食肆，之前都講過話政府收緊咗一啲食肆未打針員工咧要做一啲定期檢測嘅要求，其中就話啦喺星期四起啊，即係聽日啦 ，B 類嘅食肆而家好多食肆都仲係 B 類嘅，咁佢哋咧就一啲未打針嘅員工咧由14日咧要檢測一次咧就改到係7日一次嘅，這個嘅做法對於一啲員工嚟講嘅反應又點咧，或者佢哋點睇呢個最新嘅安排咧？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飲食業職工總會名。与会长郭宏卿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好，早晨。 早晨，郭榮卿，剛才講到話喺 B 類食肆啦，而家都好多食肆都仍然係 B 類嘅，話收緊咗個檢測嗰個頻密度啊。14日去到7日啦，如果未打針嘅話，點睇啊？而家嗰啲員工，你或者你收到業界一啲打工仔嚟講點睇？ 咁我哋冇打針嘅工友咧，係有一而家係有一兩成度啦，就係少嘅。少嘅工友係唔打針嘅，咁咧，但係如果唔打到針嘅工友咧，而家佢係做緊測檢嘅，咁佢而家個測檢係免費嘅。咁咧，如果過完呢、這個好似係9月1號開始咧，嗰、那個測檢咧就係要收費嘅，咁我哋咧就覺得希望咧能夠咧嗰、那個測檢咧即係持續係免費落去咯。 但我想知道咧，而家你頭先話一兩成咧，係你哋做過調查定係點啊？因為我見而家因為成日都有個講法就係話飲食業可能有啲員工都係比較年紀大一啲啦，咁佢哋可能擔心身體情況未必適合打針嘅。有冇聽過類似咁嘅情況，或者知唔知佢哋唔打針嘅原因係咩咧？ 有嘅有嘅，我哋即係聽到啲工友上嚟咧，就話啊，佢因為嗰個三高未控制得到，或者佢有病嘅，佢醫生寫咗紙，佢係唔打得到針嘅。咁亦都有咧一部分嘅工友咧，即係之前咧有一部分工友咧，因為佢唔識上網咁咧佢就唔識得佢點樣上網去預約打針。咁但係一近期咧政府咧就係、是、嗰、那個即日籌咧，咁咧就好多工友就去咗打針㗎啦，已經。咁啊變咗咧，我哋睇翻一個好好現實嘅環境啦。咁嗰啲喺嗰個攞樽嘅地方。而家係好多時好晏都仲有樽攞，就係、是、顯示到出嚟就係好多人都係打咗針啦。 有冇見到其實而家隨住即係成個社會接種率都慢慢提升緊啦，見到佢哋原本就算係擔心健康未必適合打嗰一批嘅朋友啦，都係慢慢去揀咗打針咧。 咪嗰班唔適合打針嘅朋友咧，好多咧都係去做個身體檢查咯。有啲冇做身體檢查嘅，咁佢就去攞樽去測檢啦。咁我希望咧，如果政府能夠咧，就係、是、可唔可以咧，將嗰批因為嗰啲多數都係基層嘅工友嚟嘅，佢係年紀長嘅，希望咧可以幫佢做一個免費嘅測檢，能夠令到佢安心去打針咧，咁樣咯。 即系你接触到佢哋，如果系有一啲免费嘅身体检查嘅话，佢话佢哋身体系适合嘅，佢哋都愿意去打针嘅。其实 愿意噶，愿意噶，因为佢而家唔知道个身体状况点样啊嘛，佢哋。 有冇其实啲老板会唔会可以资助佢哋呢一方面咧？又即系俾佢哋去睇医生咧？ 我希望啦，啲老板能够资助到工友啦。如果政府唔资助嘅，就话咁大家可能或者老板出一啲工友出一啲咁样，希望能够完成呢个打针咯。 但整体嚟讲咧，譬如今次由14日咧收紧到去七日啦，如果唔打针嘅话，咁你头先话有啲即系有一两成未打啦，有啲亦都陆陆续续会选择去打针啦。如果真系继续系唔打针而做检测嘅人士，对呢班员工嚟讲，你有冇听过佢哋觉得即系14日缩到7日嚟讲，对佢哋嘅影响啊，或者做嘢方面有冇啲咩不便咁啊？ 最大嘅影响咧就系要。如果個測檢要俾錢咧，就佢最大影響啦，因為要日攞一筆開支嚟去測檢咯。 即係純粹係錢嘅問題啫。嗰、那個頻密度密咗，佢哋佢唔會覺得有。 因為佢作為個工友都要做一個防疫責任噶嘛，因為我哋飲食業係一個高風險嘅行業啊嘛，因為好多客人都除開口罩先食嘢啊嘛，咁佢自己嘅自身安全都好緊要噶嘛，工友嘅自身安全嚇。 但撇除先話錢會唔會有機會可能老細會俾呢一個嘅檢測嘅費用咧，幫佢哋。 我諗咧就機會係有嘅，希望能夠做得到咯。 我想知道有冇事情，因为我之前去访问过，譬如话一啲校巴行业嘅，佢哋对于要嗰啲员工咧，对于打针，佢哋反应比较大一啲，可能甚至话要即系选择辞职嘅，有部分人系咁啦。有冇听到饮食业嘅员工，如果佢哋唔想打针，又觉得检测得太频密嘅话，佢哋可能会系选择辞职，又多唔多呢啲情况咧？ 咁我哋咧就因为咧之前咧有唔同嘅消息，有唔同嘅讲法，又话有啲人打针对于自己嘅身体有咩影响啊，咁样啦，影响咗工友嘅判决啦。咁而家我哋即系有工友上嚟工会求助或者询问咧，我哋都好劝喻工友去检查咗身体，然后先至去打针咧，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咯。所以啲工友咧 都唔會有一個好大個反應啊！我要辭職，因為始終我哋工友都要揾食噶嘛。咁辭咗份工，我哋都要食飯噶嘛。咁佢都盡辦法睇下，做到七點就做七點，做到打針就打針咯。即係睇下邊一樣做得到咯。佢要符合咗個防疫要求嘛。 Okay. 好啊，唔該曬郭宏興，同你傾到呢度。郭宏興就係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會長嚟嘅。 云师兄，今日就等我哋嚟一决高下啦！我听， 哇，好强嘅风力啊！风师弟，你刚才使出嗰招究竟系乜嘢嚟噶？ 一场风力发电竞赛，环看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直击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大型嘅离岸风力发电场，同埋设置喺深海水域之中史上第一个浮体式风力发电场。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钟益麟。 电视下方有时有个圆形的框框，入面的朋友会为节目内容做出手语，帮助听障人士理解不同资讯。究竟手语翻译员工作有几大挑战？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聆听无声世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见到民主党咧就话收到市民求助啦，有一啲嘅传销公司咧怀疑涉嫌咧系用一啲不良嘅行销手法咧系呃咗一啲市民咧系超过600万嘅，咁亦都有啲市民咧系喺呢个传销公司嗰度咧买咗一啲货，俾咗40万咧，但系话攞唔到货嘅。究竟呢一个传销公司咧或者涉及嘅一啲嘅推销手法咧，同过往听到一啲嘅不良嘅层压式推销咧有啲咩唔同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有民主党财经政策副发言人袁海文，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袁海文，讲下你哋收到几多市民求助啦，或者涉及几多钱啦？今次呢个传销公司过程啊，听到话即系呢啲不良嘅传销手法又系点咧？ 好啊，好啊。我哋咧其实都收到接近30位市民嘅求助嘅。咁佢哋就系、是、有一间即系传销公司，同埋佢哋嗰啲所谓即系独立嘅经销商，咁用一啲好不良嘅手段咧，咁就一步一步咧，令到呢啲人咧就系、是、我哋啲求助人咧就系、是、欠下佢债。咁佢哋嗰个金额咧，其实有啲比较多咧，系去到40万。咁樣嘅係要借埋財務公司，咁但係即使即係相對少嘅損失咧，嗰啲都講緊係幾千蚊。咁我收到而家總共嘅金額嘅就600几万。咁嗰、那個步驟係點咧？佢哋係咧先係一步步嘅，即係先係透過一啲自己嘅網絡啊，即係嗰啲所謂獨立經銷商嗰啲即係介紹人，係可能係一啲嘅同學，可能係一啲嘅同事，又或者啲教會識嘅朋友教友咧，咁樣去接觸呢啲我哋啲求助人，咁、就好似即係帶去為試一試，了解一下即係嗰個情況啦、啲產品啦咁樣。咁一開始有好多都係因為熟啊嘛，即係識得比較耐啊嘛。咁所以冇好大嘅戒心，咁亦都係即係有一啲好密集式嘅即係銷售，咁就開始就俾咗第一步先，咁就有個即係所謂加盟費，咁就係5000蚊。咁就亦都係話有啲好似要比較低額嘅，即係嘅呢啲嘅佣金係可以即係分到嘅，如果即係有嘅銷售。咁但係呢一個即係第一步啫。當入咗去第一步咧，呢啲嘅獨立經銷商或者一啲可能嘅公司嘅職員等等咧，咁就會不斷咁樣係去慫恿佢哋咧，係去一啲更加高嘅級別。作為一個經銷，佢哋叫做一個挑戰咧，一個更加高嘅佣金係即係38%。咁但係就會有啲條件嘅，就係、是、話需要咧做一啲比較大嘅單嘅金額，咁要講緊係去到差唔多40-50万，最起碼要做到呢、這個先至有機會。咁正式期要做到成100万嘅銷售額。咁 即係意思係佢哋買咗啲貨要賣到出去先至達到某一個級別，係咪咁？ 佢就係用買貨，就唔理你點賣，佢、 okay, 就用即係買貨。咁變咗咧就就係、是、好密集式嘅銷即係策略。咁亦都用咗好多人性嘅弱點啦，有啲我哋見到利用感情啦，有啲係令到利用一個即係所謂回報或者即係做生意，即係有嗰、那個即係想賺錢嗰個即係概念啦。之如此類啲人性弱點，令到啲人一步一步做。咁但係喺嗰個好密集式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好針對性，去會了解更加多嗰、那個我哋嘅求助者佢哋嘅背景嘅狀況。 即係佢有幾多嘅朋友啦，又可以拉到幾多嘅人頭啦，或者你嘅財政狀況係點。如果知道佢哋有啲儲蓄，就會叫佢哋喂你啲儲蓄出嚟買呢啲貨啦，因為做生意都係要俾錢。如果唔冇個財政能力咧，就會慫恿佢哋係去借財務公司，同埋好有策略嘅借財務公司，佢係一日內咧就即刻會借好多間嘅，因為你哋策略就知道而家即係坊間嗰啲信貸評級機構其實每日會 update 一次，如果你唔係一日內咧就借曬好多間咧，咁咧就會咧係有一個咧好大嘅，即係會第二日就即刻借唔到， 即係影響咗你個評級，未必借到咁多啦。 即係一日佢哋會 trap 個 system 咧，就即刻會係去即係處理曬。咁但係嗰個情況就係嗰個借貸咧，亦都係用一啲虛假文書，係偽造一啲嘅即係收入嘅情況咧，係去令啲求助人借貸。咁變咗好多係會即係欠下巨債，亦都有因為有啲破產啊，有啲係家破人亡啊，即係等等嘅情況都有。咁嗰個情況我係好擔心。因為而家係嗰個失業率高啦，亦都有好多人可能係想求職啦，而我哋見到佢用利用即求職呢種心態，去針對咧，我哋見到係非常之普遍嘅，咁所以我哋覺得警方係應該係要加強打擊，亦都我呼籲即係市民會留意一下自己即係身邊有冇屋企人或者朋友有可能係中招，係類似呢啲嘅一步步去做，中間係更加複雜，我上次好簡單化，咁但係基本佢都係會用令到你係一個好巨額嘅價值咯。 但重點我想知道，佢哋明知呢啲即係有涉及巨額啊，佢哋未必又俾到咁多錢啦，佢哋要拒絕嗰個難度喺邊度咧？ 其實呢如果你就咁衝嚟睇話，突然間咁大個金額，咁梗係冇可能咁樣即係蝕啦，擺明係好咩。但係我見分析返佢哋其實一步一步嘅，即係我會用心理學嗰個 foot into the door， 好似係得寸進尺咁樣。你入咗去嗰個局呢，你冇其他人知道，你就會好容易呢當局者迷。咁會好多其他佢哋好針對性嗰個人性弱點，或者感情嘅因素，或者係一啲嘅軟弱之如此類，咁就唔係好識 say no。當你去到一個臨界點，係冇曬嗰個嘅戒心，冇曬嗰個反抗，嗰下一下會突然間好短時間內，就好似頭先我講，一日內借曬財仔幾十萬，咁就會可以係冇數。 但如果拒絕嘅話，佢哋係咪都即係有機會，譬如唔俾佢哋攞走一啲嘢，或者唔俾佢哋離開，會唔會出現過往呢啲咁嘅推銷？ 未去到咁嘅，其實坦白講，我哋嘅求助人中間都有好多次唔同嘅拒絕嘅保啦，諗下先啦，或者係好猶豫嘅，因為都覺得係借錢。咁但係呢啲所謂呢啲職員或者呢啲中介介紹人咧，係、 okay. 不斷會係去重複，不斷見到你如果唔係好決絕咁樣 say no 常常會拉翻你翻嚟，又再係去做好多嘅游說，咁變咗你見到係不斷好多嘅 attempt， 咁有啲我哋好多嘅苦主都係因為係即係多次咁嘅 attempt 之下，會守唔住咯。 我見唔單止係借錢，或者唔單止巨額買啦，甚至買完啲貨都攞唔到嘅，有啲係咪咁？ 係啊係啊，呢個都係我會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刑事成分。買完啲錢，佢哋會用好多藉口，啲單係幫手保管住啦，或者點樣啦，佢哋冇正式單據，而啲單據都有問題。我哋見翻每一張單據嗰個日期係完全唔同嘅，即係你頭先見到嗰個俾錢，其實你應該上係同一日噶嘛。但係有啲嘅單據嘅日期甚至係早過呢啲嘅求助人嘅加盟嘅日期，咁所以我哋會覺得嗰啲錢其實係好不翼而飛，亦都係好有即係詐騙嘅可能。咁所以點解我覺得喺呢啲唔同嘅個案都一定會總有一啲刑事成分係可以跟進。咁我係好希望警察係好嚴肅認真去調查同埋處理咯。 嗱，最後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呢啲係咪都算係繼續係老手法嚟嘅咧？有冇見到話即係趨勢仍然係有上升啊？或者啲咩建議俾啲市民咁樣咧？ 個手法係好常見嘅，但係我會覺得即係市民好容易係會不自覺會中招，入邊係好多可能入世未深嘅年輕人，可能係即係因為好多我哋見到話同學啊、中學同學啊、大學同學咁樣介紹而中招係會有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個手法係好舊，但係就真係不斷即係叫做好有效去用呢個手法去呃人，因為有啲係你見到本身係識嘅人會拉埋落水咁樣，咁我哋見到呢個情況係比較即係擔心。 有冇話喺呢個經濟情況趨勢多咗呢啲？ 我哋見到喺疫情前後都係有不斷有呢啲嘅個案嘅，咁近期我好似亦都見到有啲即係類似嘅騙案等等咧，又係有啲上升嘅趨勢，咁所以我覺得係要係啦，要好警惕。 OK， 唔該曬袁厚文，多謝曬你。 好，唔該曬。 袁厚文咧就係民主黨財經政策副發言人啦。講到而家啲傳銷公司嘅手法，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